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16集，再见龙申。 当时在长白山上，冬至不知天高地厚，什么也不会，就敢帮着何玉他们跟藤川葵师徒作对。后来从何玉的口中，他才知道日本的神职与阴阳师是分开的，而藤川葵师徒不仅担任神宫的神官与巫女，同时还是个阴阳师，可见在日本国内的确能耐不凡。可他们却在长白山上铩羽而归，回去之后一定不会甘心。特管局也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更要放虎归山，从他们身上找到真正的幕后主使。如今真相似乎正一点点地浮出水面。这时有个更年轻的声音应和藤川葵道： 不错，我要为惠子报仇。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 对方受了训斥，没再出声。一行人从冬至的视线内走过，背着他走向前方。冬至忽然睁大眼睛， 那个斗篷人， 那是他通过千里眼看到的，跟阴雨鸠彦面对面座谈的那个斗篷人。那身斗篷无论如何冬至也不会认错的。 于先生是不是跟徐婉有什么关系？或者说这个斗篷人就是人魔徐婉？ 冬至的呼吸一滞，对方脚步一顿，似乎有所察觉，立马回转过来。斗篷之下漆黑一片，墙角蒲公英那点幽光根本不足以让冬至看清对方的真面目。但对方忽然伸出一只手朝冬至抓来，手上没有半点肌肤血肉，而是白森森的骨头。冬至下意识后退，身体贴上石壁，顺势抽出长手剑砍向那只手。他扑了个空，眼前一黑，脚下踩空，摔了个头晕眼花。斗篷人也好，藤川葵也好，通通消失得干干净净。 这又是哪里？ 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到底哪里是真，何人是假呢？冬至扶着额头，泪决不爱。悠悠发光的蒲公英们也不见了，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。冬至摸索着石壁站起来，长手剑倒是还在，一直握在他的手里。不管如何，这把剑给了冬至莫大的安慰，让他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有所依仗，甚至觉得并不孤单。冬至定了定神，准备拿出手机打开光源，看看自己身处什么环境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看见了红色的灯笼，一盏，两盏，三盏，一共五盏，忽远忽近，红彤彤的，在黑暗中闪烁不定。冬至一惊， 那不正是巨蟒的眼睛吗？巨蟒一只眼睛之前被林轩废掉了，现在正好剩下三个脑袋五只眼睛。 灯笼越来越大，这表明巨蟒正以飞快的速度在靠近他。黑暗中稀稀疏疏的动静越来越清晰，冬至也不敢开灯了，屏住呼吸贴着墙壁等待对方的靠近。冬至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反正自己现在也不认路，与其漫无目的的随便乱走，不如跟在这头巨蟒后面，看到底能去到哪里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小伙伴会合呢。腥味飘入鼻腔，巨大的身躯从他身旁缓缓地滑过。在尾部经过时，冬至把心一横，摸上湿滑的鳞片，抓住体积较细的尾部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攀上去，然后整个人趴在巨蟒的尾巴上，被他带着往前游走。不知是因为这里空间太小施展不开，还是受伤而麻痹感官的缘故，一个渺小的人类趴在他的尾巴上，巨蟒也没有察觉，依旧刷刷地往前。冬至发现他的前行速度其实很快，只是因为体型巨大，所以显得有些笨拙。巨蟒的鳞片虽然散发着腥味，让人闻之欲呕， 身上的粘液也使得衣服跟着黏糊糊的，并不舒服。但趴在上面不用出力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比起两条腿走路，他现在有种鸟枪换炮、自行车换路虎的感觉。这趟便车搭起来挺舒服，忽略嗅觉，冬至几乎不想动了。不远处，悠悠的光亮再度出现在视线里，他懒懒地抬起脖子，身体却一下子变得僵硬。前方洞穴一下子变得高阔起来，只是两旁却多了许多的鬼尸，有些从石壁里伸出手来，有些则一半身体嵌在墙体内，还有的或坐或靠，或伸手或抬头，或张大嘴巴做惊恐状呐喊，姿态各异，仿佛全都停留在他们生前的那一刻。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尸体？按照数量来计算，当年到底死了多少人？这样大的动静为什么史书上会没有记载？难道这件事还跟周月说的那个梁为妻有关？不然怎么解释他的墓室后面连着这样一个地方？可三头巨蟒呢？难道单凭梁为妻一己之力能将巨蟒弄到这里来？ 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，谜团实在是太多了。冬至骑坐在巨蟒的尾巴上，双手牢牢地固定坐姿，免得一不小心掉下去。巨蟒的身体从万尸丛中划过，那些尸体一动不动，但冬至是见过他们的厉害的。不知什么时候触动了某个情境，这些东西就会上来攻击，所以他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。他不经意抬头愣了，前方的悬崖上有一个身影正在缓步前行，在幽光若隐若现的映照中，冬至只觉得那个身影无比的熟悉，千回百转，动人心肠，熟悉的名字在喉咙里转了几遍，依旧忍不住脱口而出： 龙君，龙深。 他的声音在这个寂静的环境里清晰回响，那一瞬间，原本一动不动的尸鬼们竟然缓缓转动头颅，朝他这里望了过来。而巨蟒似乎也有所察觉，跟着躁动不安起来，陡然加速往前窜去。冬至一时没有防备，身体一滑，跟着掉了下来。顺风车巨蟒很快往前窜走，余下的他望尘莫及，想追也追不上了。 这 千尸万手猛地朝冬至抓来，冬至大叫一声往前狂奔。那一只只鬼手仿佛从未见过如此鲜活的生命，在他们千百年的等待里，终于等待了一具甜美的血肉之躯。所有的鬼尸纷纷涌上来扑向冬至，那一瞬间宛若铺天盖地的尸山血海，而他四面楚歌，无处可逃。突然冬至看见前方垂下一根根黑色的藤条，他来不及细想，蹬腿一跃，抓住那些藤条就往上一荡。藤条出乎意料的结实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救命稻草。因为下一秒，他刚才立足的地方，浑身腐烂的鬼尸们一拥而上。如果再晚半步，很可能冬至就是下一个高岛河了。冬至回过头来看见这一幕，心里后怕不已。眼前的悬崖越来越近，他抓着藤条，脚踩下去，却因为悬崖上太狭窄，身体站立不稳，重心后倾，眼看就要往后栽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伸出来，抓住了冬至的衣领。 松手！ 冬至下意识地松开了自己抓住藤条的手，龙身顺势拉住他往山壁的方向扯，把人拉了回来。死里逃生的惊吓和再见龙身的惊喜在冬至的心里交错动荡，他喘着粗气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龙身也没有说话，他依旧站在那里，离冬至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后背贴着山壁，稳若磐石。 龙君，这总不会是假的了吧？ 你是怎么过来的？ 冬至稍稍喘匀了气，将自己跟刘清波潜入水下偷袭巨蟒的事情说了一下。 我救了刘清波上岸，却发现那里不是我们原来待的河边， 而是一个水潭，潭子通往四个地方。我们选了北面的洞穴，进去之后就遇见了邢乔生。 邢乔生已经死了。 真死了？那我们看见的？ 你们看见的，也许是存在于过去的邢乔生，包括你们自己。 什么意思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的存在也不是真的？ 冬至一脸茫然，如听天书。 龙君，您到底在说什么？ 特管局将你们带到这里来实践，是我授意的，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们真正淬炼成为一个战士。 冬至忽然觉得眼前的龙身很陌生，两人近在咫尺，仿佛又相隔千里。蒲公英悠悠闪烁，摇曳不定，仿佛黄泉畔的幽冥花，画出模糊的生死界限。随着龙身的话音落，他茫茫然地跟着问：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 让你们都死在这里。 阴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吹拂在他的后颈，钻入他的衣领，让冬至不寒而栗。 为什么？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如此问道。 因为你们是特管局未来的精英，也是修行界未来的栋梁，想要把所有人都消灭又不惹人生疑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借历练实践为名，让你们折在这里，永远出不去。 冬至摇摇头： 我不信，你不是龙身，我看到的肯定又是幻觉。 龙身的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中，只有持剑的右手在幽光中微微显出轮廓，他喜怒不变，善恶莫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